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觉得一年有三个开始，今年1月1号，新春，春节过后，那我们俗称新年新春，新春伊始。还有就是今天呀，9月1号，9月1号是从学生时代产生的习惯，感觉一切都是新的，太阳从新的一天升起，9月1号，一个新的冲刺，一个新的起始。时间14:05，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相信给你带来了无限的音乐的力量。而今天除了是9月1号，还是周三，古典也流行的电影音乐时间。 可爱的小黄人唱出了 University 他们的片头音乐，而下面的这段音乐则是来自最近上周也给你推荐的一部电影当中的音乐。 Che borbotta, è causa del complotto, è causa della lotta. Abbasso direttori, la zuppa ormai è cotta e noi cambiamo tutti. Vogliamo dentro fatto la pappa al pomodoro. Viva la pappa, pappa, con la pappa, pappa, pappa, pomodoro. Viva la pappa, pappa, che un capo, pappa, pappa, buon lavoro. Viva la pappa, pappa, pappa, pappa, pappa. 古典也流行。上周呢说过这部电影，但是没有放过这首作品。它其实是一部某广告的音乐，当然了也跟它脍炙人口的意大利音乐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有关。就像如果说 Rio 里约大冒险会播放那首桑巴曲，那就是那首也是在广告当中出现的音乐，是因为它有着群众基础啊。而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这样，某广告的背景音乐，而且还是跟足球有关，很充满着动感。昨天就说了夏日的尾巴了，夏日的尾巴上都有哪些的音乐，哪些电影。上周其实为大家介绍过这部电影，就是夏日有晴天。哎呀，如果要有画面的话，我特别想问大家有没有举手，在上周我推荐过有没有朋友带娃去看了，在夏日的尾巴的时候来看看，感受着意大利风情的音乐，那些夏日的记忆，那些灿烂的阳光，清透的海水。 La pancia che borbotta è causa del complotto, è causa della lotta. Abbasso di reform, la zuppa ormai è cotta e noi cambiamo tutti. Vogliamo dentro fatto la pappa al pomodoro. Viva la pappa, pappa, con la pappa, pappa, pappa, pomodoro. Viva la pappa, pappa, che un capo, pappa, pappa, buon lavoro. Viva la pappa, pappa, pappa, capo, pappa. 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对于过去的夏天和新的开始，一定有这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 Let's the rose in unserem Garten die verborgen im Laub ich fand fehlst noch imLetzte Rose in unserem Garten 管这首歌叫什么，英俊少年还是夏日里最后的玫瑰。是的，有人说夏日最后的玫瑰可以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来说明，真叫人闭目神往。另外给海音雀配音的李子当年已经50多岁了，完全想不到，真是金嗓子。还有朋友说，我闺蜜一开头就知道，我都不知道这是哪一首。还有人说太喜欢这部电影了。先来从这首歌来说吧，选自电影《英俊少年》，一部德国电影。这首《夏日里最后的玫瑰》歌词是这样的：夏日里最后的玫瑰，独自悠然开放。她那些可爱的姐妹早已不在枝头上，也没有一朵蓓蕾，终日陪伴在她身旁，去映照她的红晕，一同叹息、忧伤。这首歌激起了许多音乐家的兴趣和灵感，并且对它进行了改编创作。在当时你想象不到这首歌有多古老，贝多芬其实那时候收集编写的数百首包括欧洲许多国家或者民族地区的民间歌曲，其中就有大量的爱尔兰民歌。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收录在他的爱尔兰歌曲20首里，贝多芬从各族的民歌来获取养料。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感觉，可能更符合当时爱尔兰民谣的感觉了。Ooh. 音乐家，她是 Nina Simone。 其实有人说她是优秀的爵士女伶，但 Nina 比喜欢这样的归类。她主要的类型有蓝调、节奏蓝调，还有灵魂音乐，所以刚才她的那种演唱更接近于灵魂之声，而这个版本更接近爱尔兰的声音了。听到现在这几个版本，你真的觉得夏天是过去了。刚才提到贝多芬之后，其实像1827年门德尔松也抓住了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他作品的精髓的内涵将爱尔兰的民谣融入了个人的音乐当中，创作了一首幻想曲。那后来在门德尔松的音乐当中，其实还有包括编织着甜美的仲夏夜之梦，也受到了这首歌的影响。听爱尔兰笛在这首曲子中演唱的更有味道了。而回到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在德国电影《英俊少年》里，这首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反复出现。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都已经长大成人，一切都在变，时光在变，我们也都在长大成熟甚至老去，但是唯独电影当中动人的歌声依然在。是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灵感。你看小强丁香说了，希望把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和玫瑰三院放在一起听。玫瑰三院是黄自先生的艺术歌曲，那这种中外的这样的 mix 的结合，我今天还真是没有想，因为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电影当中的一些插曲。来看看他，安卓说了，夏天还没有来得及尽情玩耍，秋天已经悄然而至了，生命中有太多的来不及，那人那事不知觉已经走远。而说到电影，说到夏日里的玫瑰，我在想今天是9月1号，真的又是一个季节的轮回，又是不同的尘埃落定。9月1号同1月1号还有新春伊始不同，但是也有着新鲜的开始。但是我们长大的我们老了的我们就这样 沉沉浮浮，起起落落，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一起成熟成长。 Kleine Kinder, kleine Sorgen und ein Haus voll Sonnenschein. Kleine Kinder, kleine Sorgen, könnte es so für immer sein.Doch so schnell vergehen die Jahre, groß wird bald dein kleines Kind und die kleinen.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这是电影《英俊少年》的主题歌《小小少年》。少年海英气，因为自幼丧母，从来没有失掉过对生活的乐观。他与父亲卡尔一直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而每天他都会对不听话的父亲管教一番。但有一天风波突起，忧虑烦恼都到了。海英气的外公是一名大实业家，早年在海英气未出生的时候，他就反对女儿和卡尔结婚，和女儿切断了关系。而当时某银行家的儿子为了敲诈他，将一笔银行失窃的款项栽赃到卡尔，也就是海英气父亲的身上，而他的外公视而不见，结果卡尔入狱。海英气在法律的帮助下也去了外公身边，渐渐的海英气感染了外公，外公感受到海英气带给他的温暖，而卡尔被人冤枉的事也慢慢的解决了。就这样，小小少年在歌中温暖着一家人，也慢慢长大。 说永远沉寂说了英俊少年一直还没看，感觉对于八九年的八零后来说有点超纲，是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估计都没有看过。那好像在视频的一些网站上英俊少年也下架了，但是我看到有看过的朋友说了，哎呀小时候没看懂，长大后看看了几次一看就哭，前两天又看了又感动了。就结束的好，小小少年也是永远少年，我们心中那颗不变的童心都还在，是吧？9月1号新的开始，开学季，开学第一课，也勾起了我们的回忆，那些新的开始，成长的少年。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收听古典也流行，上半时段带来了大家曾经的回忆，英俊少年，还有夏日里那最后的玫瑰。这两天我老说进入秋天了，也不能去海边玩耍，或者说在海边的水都冷了。大家可以看景，看风，看云，只能是看海了。所以呢，今天依然念念不忘的要给大家带来这首辣妹大海。当然这首歌也在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中出现。 天带来的音乐其实也都是老掉牙的了，古典也流行，我是古乐古典音乐，但其实播的经常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包括这首法国香颂La Mer。在这里这个版本来自于保罗莫利亚乐队，也是一个法国的很有名的轻音乐团，这个版本大概也有个五六十年了。昨天其实在节目最后没有来得及说完这首歌La Mer，最早的演唱者是查尔斯·德内，也是法国香颂的代表人物。昨天介绍了他和伊迪特·皮亚夫是同一代的代表的歌手，而这首歌也是他的创作。据说呢，查尔斯·德内有一次从澳大利亚飞往某个地方鸟瞰大海的美景，于是一气呵成写出了这首《La Mer》。 La mer qu'on voit danser le long du golfe clair a des reflets d'argent. La mer bergère d'azur infinie. Voyez près des étangs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 Voyez ces oiseaux blancs et ces maisons rouillées. La mer les a bercés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Et d'une chanson d'amour, la mer a bercé mon cœur pour la vie. La mer qu'on voit danser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a des reflets d'argent, la mer.Des reflets changeants sous la pluie. La mer au ciel d'été confond ses blancs moutons avec les anges si purs. La mer bergère d'azur infinie. Voyez.Des étangs,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 Voyez ces oiseaux blancs et ces maisons rouillées. La mer, elle les a bercés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C'est mon cœur pour la vie. I love the classics. 。My lover stands on golden sands and watches the ships that go sailing.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he's there watching for me. If I could fly like birds on a high, then straight to her armsI'd go sailing. It is far beyond the stars, it is near beyond the moon. And I know beyond a doubt My heart will lead me there soon. We'll meet beyond the shore. We'll kiss just as before. Happy we'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 直播古典流行这首歌其实就和电影有关系了。要说那首《La Mer》，我们知道是一首法国相送，可是改编成英文版的《Beyond the Sea》，其实就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了。我看有的朋友说，这是谁？憨豆先生哈，憨豆先生的《假期》就出现过这首。可是对于可能很多80、90后，我不知道，我问问这个怪哉虫，还有不是，这个是一般的同学，那像你看过听过这首吧，永远的沉浸。一提到大海，第一个想到的是祖传唱片海之诗的条件反射。海之诗那可是80、90年的轻音乐了，我会想到的其实是这一首了，就是海底总动员，小时候看过的那部动画片，主角是一对可爱的小丑鱼叫尼莫。没有，有没有朋友看过那《海底总动员》？已经有2集了吧。那他的父亲马林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但是在一次意外当中，妻子和大部分孩子都被鲨鱼吃掉了，只剩下唯一的儿子尼莫。他们一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外海大堡礁当中，过着安静而幸福的平静生活。但是在那巨大的打击后呢，鱼爸爸就一直谨小慎微，虽然已经人为人父了，但是呢他其实是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胆小鬼，生怕自己和孩子出一点意外。这其实也是很多家长的心理。正因为如此呢，小丑鱼尼莫常常呢与他的父亲发生争执。其实这个点也让我们想到了前两天说过的这个夏日有晴天呀，也是这样的，也是小海怪嘛。其实这很多情节都是在动画中或者其他情节中出现了。直到有一天，在父亲马林的不信任的眼神中，尼莫自己游向了停在海上的游轮底部。正当尼莫准备返回的时候，却被潜水员抓住了。于是整部电影呢在讲尼莫怎么样回到大海，那他的那些热心人，他的那些朋友们怎么样来帮助他，度过了多少危机，经过考验，尼莫慢慢的长大了，当然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大海当中。当时影片的其中的主题曲就是这首 Beyond the Sea。那我也说了，其实当时演唱的是 Robbie Williams， 我们的中文版的演唱是孙楠。 那我在这里呢，其实在昨天的最后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是 Kevin Spacey 的版本。他虽然是一位演员，但是他很多才。那其实他也是导演了一部电影，那也叫做 Beyond the Sea， 那其中这首歌就是他演唱的。 Beyond the sea she's there watching for me. If I could fly like birds on a high, then straight to her arms.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些怀旧，虽然是新的开始，但是对于送娃已经上学的，我觉得此时听节目的有爸妈们啊，家长们啊，那可能会想起曾经的这些回忆。而在今天呢，也会说9月1号了，新的开始了，夏天真正过去了，那也带来那些让我们回忆的那些关于水的记忆。接下来这部电影音乐呢，其实选自前几年的一部电影，不久远，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但是其中的音乐很有名，它是《水形物语》。 这首曲子可能它的知名度并不太多，但是作曲者是赫赫有名，亚历山大·迪斯布雷特。也许你可能只熟悉像约翰·威廉姆斯啊、John Barry 啊这样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但是亚历山大·迪斯布雷特绝对是今天的电影音乐作曲者的中流砥柱。他的音乐并没有很强的那种好莱坞气质。他创作了哪些音乐呢？和大家说说，他最早出名的电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以前给大家播过。让他获奖的电影呢，有《布达佩斯大饭店》。他还为李安先生的电影《色戒》创作了音乐。而他说，他小时候听《星球大战》音乐的那部分的时候，他激动万分，从此确定终身事业，要当电影音乐的作曲者。我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 就像我们说，在卡雷拉斯听过了前两天上周为你讲述的那位歌唱大师兰扎他演唱的音乐的时候，想到自己要当歌唱家，而迪斯普雷特听过了星球大战，那决定要从事作曲。其实除了当代的作曲家，他是法国人，所以对他影响很深的作曲家拉威尔、德彪西，还有包括俄罗斯作曲家斯拉文斯基，那时候也在法国嘛，都对他的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迪斯普雷特说，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有莫扎特。那迪斯普雷特除了创作这些谜一般的音乐以后，还有布达佩斯大饭店，还创作了像国王的演讲，以及后期给哈利波特的后几季的一些音乐创作。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水形物语》，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用音乐描绘出了水的形象，弦乐、长笛，还有手风琴，创造了水的流动质感，还添加了像钢琴、竖琴这些具有珍珠质感的乐器。这个音乐听起来就像在水下一样。想是给大家继续播放《水形物语》当中的主题曲呢，还是换一首我们大家熟悉的有关于水的一段电影当中的插曲？而最早它是源于一部很美好的轻古典音乐《睡意沉沉的礁石》。过去的那些轻音乐，刚才有朋友说这祖传轻音乐年头很久的有关。睡意沉沉的礁石又译作宁静的湖泊，其实它是一位英国作曲家艾瑞克·科茨的创作。要说用在电影当中，那其实就是这一首了。这个版本虽然和水没关，这是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偶遇》，演唱王菲，但是改变不了这首歌的本质。原曲是睡意沉沉的礁石。 是风雨往事的爱情是场雷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自然深处听你的话语，从此生相许